天色不早，老汉我要告辞了。 送公公。 免送。你这里。 什么？万药俱全。 赵王。

黑血病乃外围，娘啊娘，倘死归王杰路，儿的娘身体虚死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红太师爷恩遇，滴血佳人，请各位姐妹奉茶。们胆小真邪恶，恰不见秋香美人卷，世人一到江海边，千音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的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就刻上的家他爹啊，不今就为路写情 光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，最后一步要找得钱。相对母女，岂不要闺房的母孟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容易。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成年。是我这一了，冬夏最近，去世病伤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唱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，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，二夫妻没多爹哥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不香。有情那人，月老自我说愿上，相依今日做病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